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好，大家好，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我是主持人阿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吉林省旅游有哪样的一些变化。首先在这儿和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个好。其实说到变化的话，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我们有太多的在我们生活方面的一些变化，也有太多的在旅行方面的一些变化，太多的在我们家乡的景色以及资源和景区等等等等非常多的一些变化了。那今天在这儿呢，我们要着重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吉林省内最著名的，也一定是你一定会知道的景区长白山这40年来的变化情况。说到长白山近这几十年的一个变化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它的所获的荣誉以及长白山近些年的一些这个所加入的一些组织来看一看嘛。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在1980年长白山就已经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自然生物圈的保护网，在1986年的时候呢，它又被列为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在1992年的时候呢，被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评审为具有国际意义的 A 级自然保护区，在2003年，那长白山呢又被评为中华十大名山，哇，又为我们这个吉林省争得了一个新的荣誉哈。在2005年的时候呢，在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当中，长白山荣获中国最美五大湖泊，那当然就是长白山天池了，对不对？长白山，那它还有这个红松林呢，也荣获了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在2007年呢，又晋升为5A级国家景区。其实说到长白山的这个森林的话，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长白山有一种特色的树种叫做美人松。这个美人松呢，是属于欧洲赤松的一个变种。那只有在长白山的这种非常完美的这个自然生态系统当中才可以生存，因此它的生长范围只有在长白山区的少部分地区才能够生长，甚至你如果把它移栽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它都不会再生长。所以这个是长白山特有的美人松。那另外的话呢，长白山呢还在2009年的时候荣获了吉林八景之首，2010年又入选到这个中国十大避暑胜地之一，2013年被纽约时报年度评选为全球最佳旅行目的地，2013年又荣获了美丽中国十佳旅游景区，而在2014年呢又被同城旅游评选为2014年最具网络人气的旅游景区，那还被胡润百富榜评选为9月优选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在2015年的时候呢又被评选为全国文明旅游景区，而在2015年的时候，其实长白山有一个非常重要和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荣誉，就是2015年中国旅游厕所革命的先锋。这个名号可能很多人会哟很少了解，会听起来哇怎么旅游厕所这个好像有一点怪怪，其实不是，是因为真的在旅行当中这个厕所的建设那是以前可能说被很多景区所忽略的，但是现在慢慢被重视起来，它是非常能够体现旅行品质的，也是真正能够体验全域旅游的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倒是觉得现在大家把旅行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注重起来了，这个是真正的长白山现在非常能够体现细节的这样的一个荣誉了哈。但是之后的话呢，长白山又获得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其他的荣誉，包括说在2015年又被评选为国家绿色旅游的示范基地等等等等这些啊。其实我们能够通过长白山近这几十年的一些荣誉能够感觉到，其实长白山的自己以及长白山大家被关注的角度也一直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大家知道吗，在长白山在几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长白山附近最多的是什么呢，那时候最多的是林场， 当时呢这个林业资源被作为一个非常大的资源的一个板块，当时长白山附近的这些林场呢一直都是在向全国各地甚至是在向很多国外的一些这个国家来输送我们优质的林业资源的优质的木材的。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社会的不断变迁，随着不断的进步呢，大家的慢慢会觉得哟，那我们的环保意识也越来越强了，所以我们开始从砍树变成了护林。所以在长白山很多老林场的位置，你会发现在祖辈这一辈的时候是优秀的林场工人，那在父辈这一辈的时候呢就是优秀的护林人，而到了子辈这一辈，现在我们同辈这一辈的话，我有很多长白山当地的朋友，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当地做起了旅游，在当地做起了这个公园，有的一些老林场现在就改变成了现在的公园，那在保护的同时呢合理的开发，很多游人会来到这个地方体验一下长白山区高于市区几百倍的负氧离子的含量和这种清新，那也成就了现在很多的林业人的后代在这样的一些公园当中去生活去工作。另外的话呢还以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长白山下在长白山北坡二道白河的脚下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林场，它叫做其实说起来也不算小，反正就有一个林场吧，叫做黄松浦林场。它在几十年前就是典型的一个提供木材的这样的一个林场，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变化到今日的黄松浦林场已经是什么样了。黄松浦林场现在是长白山二道白河脚下非常集中的一个民宿的集中地，整个这个林场的区域的话呢每一家一户都是这种独栋的二层小楼的房子，那这每一栋房子当中呢都有特色的这个朝鲜族的这种我们叫炕标的这样的一个住宿啊，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进去之后是朝鲜族的这种地炕，那就是火热的，就是非常舒服的这种啊。如果您要是有这个腰腿疼病的话，来这儿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而且能够这个治愈你很多的这个老毛病。然后呢有很干净的这种室内的这个卫生间淋浴等等等等这些。但现在也就是说黄松浦林场的每一家一户其实它都是一个独特的民宿了，也许是这种特色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是比较标准的宾馆式的这种民宿，那在这个地方的话每一家民宿都还可以提供给客人相应的一些餐食。所以黄松浦林场的今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你可以看到着随着这个改革开放40年以来长白山区人民以及长白山区当地的这个旅游业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一个缩影哈。那以前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以前的话大家是努力去这个提供一些资源，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去保护它，去合理的利用它，去开发它。在黄松浦林场的这个位置，现在在旅游淡季的时候，差不多一个人你如果去住宿的话呢，加上餐食，它基本上都是全天会包含的哈。一个人一天24小时三餐加一住宿，淡季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00人民币左右，或者100多块钱哈。那如果你要是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那人均的费用大概也就是在200块钱左右，也会让你觉得哎呦吃得开心，睡得舒服啊。那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也曾经去体验过多次。我是觉得到长白山的话，现在既有洋道家的五星酒店，也有这种土掉渣的这个民间民宿啊，这个是真正能够让我们体验到长白山的一个不同的旅游特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我还记得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到黄松浦林场去住，那个时候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就到这个地方去住了。那当天晚上的时候，会有当地的这个民宿的主人，也是一个长白山当地的老大爷，然后呢给我们炖了这个小鸡儿炖蘑菇，然后另外很多当地的特色菜，另外的还会拿出他自己用当地的野生玫瑰以及野生蜂蜜来酿的这个蜂蜜玫瑰花瓣酒来给我们品尝，这样的一个晚上是特别曼妙的。如果你在长白山的黄松浦这个位置，如果晚上在川饭小酌几杯之后仰望一下星空，在7、8月份你可以看到真的是最美的银河，这个也是强烈推荐给大家的。所以如果您来到这儿的话呢，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场景，或者很特别的一些东西。你也能够感觉到现在长白山当地的这个老百姓他们一个生活状况是如何，是什么样的。那其实在现在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长白山都在推出他自己的不同的旅行的形式，那所以呢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和当地的这些民宿啊或者经营者的话，一年四季都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事情可以做的，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吧，或者是一个选择。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以吉林省我们现在的这个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其实它原本就是红石林场。那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呢，现在呢，它很好的开发了这个公园之外，那又很好的保留了它的一些这个生态环境的部分，很好的做了一些保护。然而呢，这个地方呢，现在还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红色教育基地。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有曾经我们的这个英雄杨靖宇奋战过的杨靖宇密营，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是很多后人可以值得去学习、值得去了解的一些地方。所以每到夏天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中小学生会络绎不绝地来到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去了解那一段历史，去在自然当中去体会这种原始纯净以及对于我们这个先烈的一些缅怀哈。那再话说回到二道白河这个或者是长白山吧。那二道白河呢，是长白山北坡下面的第一镇，也被称为长白山下第一镇。二道白河这个镇子上近些年来也在飞速的变化了，尤其是在近5到10年左右，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以前的二道白河的话呢，其实它还有这个老的厂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划分，包括说这个二道白河以前的房子的话呢，可能也就是比较简单，那很多的一些房子看着也不是很漂亮。旅游的话呢，也主要是以夏季旅游为主，夏季的3个月旅游，到了冬季的时候几乎就是没有人的。但是现在你再去看二道白河，你会发现全年的一年四季都会有络绎不绝的一些游客来到二道白河这个地方。那它夏天会有夏天的避暑的人群，冬天呢会有冬天的去滑雪啊或者什么样这样的一些人。到春秋两季的时候，二道白河还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躲避雾霾、可以去泡温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到二道白河小镇上呢，它的面貌你也可以看到有着一个天翻地覆一样的一个变化。那现在呢，二道白河当地的话，在镇子上你可以看到美人松林，高耸的这个美人松。那另外的话，你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花海的主题公园。那你也可以在这个镇子上看到很多其他的一些景观。另外的话呢，你还可以在二道白河镇子上看到很多的这个一些比较时尚现代化的一些雕塑公园呢、很多一些这个现代的一些艺术都会掺杂在里面，还会有很多街面上的一些时尚的涂鸦，例如会把长白山地区特有的中华秋沙鸭作为涂鸦，涂在很多门面的这个门店的门口。在晚上的时候，即使是晚上很少有人在街上逛，但是路灯的映衬之下，这些好玩的涂鸦也会让你觉得二道白河这个小镇多了一份时尚感。另外的话呢，二道白河小镇现在统一在打造的一些这个假如说欧陆风情街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主题街道啊，也会让你觉得这个小镇多着一份国际范儿。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它的这种给大家提供的多元的不同的服务。随着时间的变迁，大家可能对于旅游慢慢的不仅局限于说我要在景区内了，更多的是我在居住这个环境当中，我在这个酒店、在这个镇子、在这个城市当中能够领略到和看到的。那二道白河小镇呢，在这个镇子当中现在也多了很多可以让你去体验一些的东西，例如现在它有着空中走廊，然后还会有这种玻璃的栈桥或栈道，能够让你站在几十米高的树顶上。因为长白山的这种苍松翠柏还是杉树真的还是非常高的啊，那你可以站在树顶上俯瞰整个的长白林海啊，这个感觉也是非常非常不同的。所以你说起长白山的变化，说起二道白河，说起黄松浦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所有的旅游的变化，包括说我们每一个老百姓本身每一个人，那可能在70-80年代的时候我们会很少出去旅游，2000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一些机会可以出去旅游了，我们喜欢照相啊，找了一个特别大的大牌子，一定证明我到达这个地方到此一游的感觉，来跟你有一个证明哈。那我去合一张影，大家还站得都蛮规规矩矩的。一直到现在，大家很多时候不再和任何的标志性的大牌子见去照相了，可能在一个特别有意境的或特别有范儿的一个小的角落当中，可能是咖啡馆，可能是一棵 特别造型特异的大树或者一个什么样的雕塑了，然后来摆着自己特色的姿势来去学着各种网红的图片去拍照，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不同的一个变化了。也许是我们这个心态的变化，也许是我们的这个审美观点当然也有所不同，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本身在发生着变化。相信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呢，也会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变化接在后面。那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这一期节目，我是阿亮，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能够一起去体验更加美好的旅行，更加美好的生活。就到这儿吧，拜拜。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宁夏旅游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走嘞！ 在大西北广阔的土地上，那里有强劲的北风，也有淳朴的民风，那里是古代的边疆，塞上了一颗明珠，历代皇帝们在这里修建长城，抵御南下的匈奴，我们的母亲河滋养了它，鼎盛一时的西夏王朝成就了它，这就是我的家乡宁夏。有人说啊，将中国的版图对折，宁夏恰好是在中间，宁夏首府银川市更是在中心的中心，这里是中国鸡的心脏之处。也许你会觉得那里只有一年四季刮不完的沙尘暴，但正是这满目的黄沙土地才成就了指向苍穹的胡杨。也许你会觉得阳光太过耀眼热烈，但正是这一缕缕有力的光束才衬托出了高远的蓝天。30-40年前，那个时候你来到宁夏，你会发现它是那么的贫穷，连它的首府城市银川也仅仅只有2条马路。放眼望去，唯一的一栋2层楼是最时尚的建筑。银川著名的作家张贤亮曾经这样形容过城市：一个公园2只猴，一条大街2座楼，一个警察看2头，一辆公交慢悠悠，一家饭店静脉洲。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里不再是只有沙漠、骆驼、煤炭、牛羊肉的塞外，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有了整夜不眠的闪烁霓虹，一条条长街连接起了老城、新城区，一道道天桥举起了飞跃发展的路牌，这里不再是西夏古都，而是西部大开发的惊奇之都。有人称银川是小香港，也有很多人称赞过银川的干净、银川的绿化和银川宁静的生活。

更有着一望无际的湖水，有着成片的芦苇荡和飞鸟群。黄河流经400公里，有着天下黄河赴宁夏的说法。在公元2200年以前，这里的先民开始耕种，兴修水利。另外，由于草原文化和农业文明的交汇地区，宁夏又是长城博物馆，不仅秦长城、汉长城，还有大量的明长城。到宁夏看一看，历史的文明会扑面而来。几千年的文明，加上现在宁夏人吃苦耐劳的现代精神，相信宁夏这座城市一定会给你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 豆浆油条，这是我童年里抹不去的味道。大碗的羊杂啊，鸡蛋加老酒，也随着时间的变迁和人们的习惯被遗忘。巷口的老白，他唱着歌谣，他唱的什么，唱的什么，你听。去到锅前子里，风吹着柳枝，我们坐在河岸边唱着儿时的歌谣，去到磨尖子里，大山的人动，他们磕巴磕巴烟袋，让时光就这么溜走。去到磨尖子里，我亲爱的人啊，快丢掉你的胭脂，和我去寻找明天。去到磨尖子里，我是快乐的人啊，就算时光飞快，我一样活得精彩。这是我在梦里却回不去的小时候， 小时候 冬天的炕油， 夏天的日头， 春天的溪流，秋天的酒，在山的那头，黄河的上游传来一个声音，去到磨尖子里，风吹着码头，他们坐在河岸边看着那西山的日头。去到磨尖子里，大山的人喽，他们喝着盖碗茶，扯着东家里三长两短。去到磨尖子里，我亲爱的人呀，快放下你的忧愁，和我去寻找小时候。去到磨尖子里，我是快乐的人呐，就一直走不回头。去到磨尖子里，收飞书友，收上飞书友，回家乡喽。